谢谢，闹钟住着你的脸。 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

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生也永无意，共闯高山不会迟，英雄一意，射雕英姿青丝永留，英雄一意。